离的句点。

真，所以难舍难分。这一天对之后，借一千颗心情，传说中心与心能相逢。夜难眠，往事忽隐忽现，心在痛，对你越陷越深。这一天对之后，借一千个心愿，梦醒后情缘不再飘零。我的心不后悔，这这点在梦里夜里的负累，我的心不后悔，反反复复也是为了你。千纸鹤，千颗心在风里飞。 自己怎么面对，我不知道。

眼睛，任凭此生此世长睡不醒，你就是我的来生。 落一地。

的情怀。是祝福是埋怨，终究要面对，是欢笑是泪水，自己心甘情愿。 去计较公平不公平。 拉近地狱的平面，